没再问题，没再想过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真是个考验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，爱你还有很多盲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只管这多一些， 不烦了吧？ 不烦。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， 生不带气。 没有了，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。 哈哈，太好了！ 我跟你讲，我现在6+6已经不等于13了。 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， 真的吗？ 多少？ 那是几个？ 他说等于14。他们两是不犯借口，安抚老婆的好借口。 每一次当我出了纰漏，说和你在一起就有救，你是我的孤单好过张忠谋，账号密码我都有，灯光了99，还问有没有洗不穿来收不够，既然是上帝无比讲道理，有事没事就混在一起，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，绝不凑合或生意，你是我上帝，羡慕你的演戏，小大女友身材都很丽丽，既然是兄弟我做人彬彬有礼，我一定会跟他提一提， 没事，他说他很想你。 你是我 EQ 不凶，会解我情绪的怀旧。 因为我们认识太久，友情往往比爱情长寿。 对， 愿意全天候陪在你左右，上天下海一起走。陪我皱眉头，我为你拍手，好朋友全年无休。既然是上帝 不必讲道理，三不五时都混在一起， 既然是上帝 这一种关系， 绝不做合伙生意， 你是我上帝， 羡慕你 漂亮女人身材都很立体， 既然是兄弟我已经27，好牛不能带红旗，好朋友就是时间的酒，越久就会越醇厚，你知道的秘密多过我女友，可能要选你别口了，好朋友就是不折不扣生命的合作，既然是兄弟 不必讲道理，有钱没钱都混在一起， 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，你是我上帝，高兴又在一起，愿我们的人生更加立体， 既然是上帝 一切都没关系，又有谁能跟我们比，你是我上帝，星星能在一起，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立体，有什么问题？ 没问题。 你要的就是我的。 那我的呢？ 老我的。 梳过的头发，我淋过的潇洒，踏上了这条路，我踩着轻快的步伐，满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，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，热血满腔，理想迈向了未知的远方，每一次的回头望，回家的路又更长，我流浪闯荡，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娜。 人啊，用红红的炉火温一盏思念的热茶。我背上老吉他，热泪已不听话，一曲就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。 夜来无恙无香，我白发苍苍的爹娘，是你紧紧的拥抱，温暖漂泊的肩膀。我流浪闯荡，可从来都不曾遗忘，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。 爱情啊，我要回来啦，可是我心说牵挂。爱情啊，我回来啦，你的心是我的家。